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宝玉闲着没事儿，给丫鬟麝月梳头。就在这么功夫，秦雯回来了。秦雯出去耍钱输了，回屋子取钱，看见俩梳头，一阵冷笑，哟，没怎么地就梳上头了，什么时候喝交杯盏呢？他用话讽刺，麝月也不在乎，宝玉更不在乎。你过来，我也给你梳一梳。哼，我可没那福分。说着拿着钱，哒哒摔着帘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后，麝月对着镜子，俩人镜子里互相看着。宝玉向镜子里笑了笑。满屋子里就是他的话多，好磨牙。麝月吓一跳，他知道秦雯有毛病，爱听声。他冲镜子里摆摆手，宝玉就明白了。果然呼的一声，帘子一响，秦雯跑进来了，劈头就问，哎，我怎么磨牙了？咱们倒好好说说。麝月说，别来问人了，你快去玩你的去吧。哼，你又护着宝玉，你等我回来捞回本来再跟你算账。说着他出去了。这时宝玉也通了头，让麝月扶持着睡了，免得惊动袭人。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清晨，袭人已经夜间发了汗，身上轻松多了，又吃了些米粥静养，宝玉放心了。饭后他便来到薛姨妈这边闲逛。上文书我说过，大正月的学馆放假，闺阁中也祭真，正是闲着没事，大家聚到一起玩耍。非常巧，宝玉的兄弟赵姨妈生的儿子贾环也病好了，也过来玩，真赶上宝钗、香菱、莺儿三个人下围棋，贾环也和他们一块玩。头一回贾环赢了挺高兴，二次输了便耍起赖来，不行不行，不算不算。宝钗见贾环急了，便喝住莺儿，可莺儿觉得委屈，嘴里嘟囔着，哼，你耍赖，你就不如宝玉，人家从来不和我们耍赖。一提宝玉，贾环就火了，捅了他肺管子了，当时又急了，哼，你们都和宝玉好，就欺负我，我不是太太养的。说着便哭了起来。宝钗急忙骂婴儿，哄贾环，好兄弟，别这么说话，叫人笑话啊，大家不是玩吗？就这么功夫，宝玉进来了，便问怎么了，哭什么呢？贾环不吱声。宝玉对待他这个弟弟，从来不以大压小，以敌欺庶，贾环也不怕他，只怕的是贾母才让三分。宝玉问了半天贾环不说话，就说了一句，大正月哭什么呢，这里不好，就换个地方去吧，别处玩去吧。贾环听了气呼呼就回家了。赵姨娘见儿子满脸泪痕，便问，你上哪又受气了啊？贾环便说，我同宝姐姐玩，婴儿欺负我，宝玉哥哥把我撵回来了。赵姨娘一听说宝玉， 火冒三丈，呸，你没脸，谁叫你上那种场面去玩啊，嗯，下流没脸的东西。你说巧不巧，这会儿可巧凤姐儿从窗外过，听见赵姨娘甩闲话，凤姐不爱听了，隔着窗户说，哼，大正月的又怎么啦，还兄弟一个小孩子呀，一半点错你就该教导他，净说这些闲的淡的干什么，还兄弟出来跟我玩去。贾环素日最怕凤姐，比怕王夫人还加个更字，听见凤姐在窗外叫他，只可出来。凤姐把他叫到一边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因为什么你娘骂你。贾环一说，凤姐明白了是为下棋耍赖，便说他几句，不好好玩你跟丫头耍什么赖，别忘了你还是主子呢，你不知道自尊自重，下流样，恨得你哥哥压根都痒痒，要不是我一回一回的拉着，早一窝心脚把你肠子踢出来，去吧，去个风儿到后头找姑娘们玩去吧。放下贾环不提，再说宝玉在屋里和宝钗说笑，外边人喊，宝二爷，史大姑娘来了，在老祖宗那里，叫你去一趟。史大姑娘叫史湘云，她是贾母娘家的孙女，管贾母叫姑奶奶，她比宝玉岁数小，他们从小在一块玩，特别熟。宝玉听站起来往外走，宝钗说，等等，咱们一块儿去，我也瞧瞧去。说着下了炕，同宝玉一起来到贾母这边。史湘云是北方姑娘，性格豪爽，多少有那么点儿夹舌子，正然大说大笑呢，贾母眯缝眼睛看着这个孙女乐的合不上嘴了。宝玉他们进来了，哟，湘云来了， 爱哥哥快坐快坐，哟，宝姐姐你也来了，过来过来，真热闹。 宝玉挨着黛玉坐下了，黛玉问，你从哪儿来的？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的。我说的嘛，在那里绊住了，不然早就飞了来了。 哎， 那我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就不行我偶然去他那一趟啊。黛玉当时就火了，这话好没意思，你去不去的管我什么，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从此不用你理我。说着赌气回自己房中去了。宝玉一看黛玉生气了，他也着急了，连忙跟了出来，来到屋里挨着炕边一坐。哎，好好的你怎么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了，你也该在那边坐会儿，和别人说笑一会儿啊，可你偏又来自己闷坐，你管我呢？ 我不敢管你，只不过不愿意看你这样，你本来身子不好，再生气作尽坏身子，怪叫人心疼的。 哼，我作尽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 何苦呢，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 黛玉说，我偏说死，我这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呀。 宝玉说，要这么闹啊，我还怕死啊，倒不如死了干净。 说的对，要是这么闹真不如死了干净。 哎，宝玉说，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 你别听错了话赖人呢。 俩人正在这嘀咕嘀呢，薛宝钗走了进来， 宝兄弟，史大妹子等你呢， 快走走走，你怎么在这儿坐呀？ 他推着宝玉就走了。这下子黛玉更生气了，一个人趴在窗前哭。 能有两盏茶的功夫，宝玉又回来了，为什么他不放心呢？黛玉一看宝玉回来更哭了，宝玉百般解劝，妹妹呀，你别哭，你哭我心里难过。 行了行了，你有什么话说吧，我哪点错，你又来干什么？横竖有人跟你玩， 比我又会说，又会写，又会做，又会笑，还怕你生气，把你拉走，你来干什么？死活你甭管我。宝玉听了，急忙悄悄地说，你这么明白人，难道连叔不见亲，后不抢先这话也不知道？咱们是姑舅亲，姑舅亲打折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跟表姐姐宝钗是两姨亲，论亲戚她比你叔。再者说，你先来我们家，咱俩一桌吃，一个床睡，一块长大，也算青梅竹马。她是后来的，我能为她疏远你吗？林黛玉就爱发邪火，前边的话她不听，她把最后这几个字抓住了。谁叫你疏远她了？那我成什么人了？我为的是我的心，我也是为我的心呐，难道你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这阵贾宝玉要是给林黛玉唱上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该多好啊！可惜那年头还没这首歌呢。咱们再说黛玉，仔细琢磨宝玉说的话，低下头半天不语。他觉得宝玉对自己是真心实意，我无故发火，他还耐着性子劝解，哎，是我错了，错了他不肯赔礼道歉，他绕我弯儿。你只知道怪人家，却不知道你净招惹人难受。就拿今天天气来说，明明这么冷，你倒把大毛狐皮披肩给脱了，要是冻着怎么办？宝玉一听，知道他消气儿了，自己下台阶便说，我穿来的，刚才你一生气，我身上一阵燥热就脱了，快赶快穿上。俩人言归于好，正说话的功夫，史湘云走了进来，笑着说，爱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块玩也玩不够，我大老远好不容易来的，怎么也不理我呀？黛玉微微一笑，我说你呀，偏是咬舌子还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二哥哥。回来要是下围棋，你又该闹幺爱三四五喽。宝玉说，哎，你别学他，学惯了赶明你说话也咬起舌子。史湘云哈哈乐，林姐姐哪都好，就是专挑人家的毛病，自己就是比世人都好，哼，也犯不着见一个就打去一个。我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的毛病，我就服你。黛玉说，你说谁呀？就是宝姐姐，你敢揭他的短处，就算你好样的，哼，就算我不如你，他怎么也比你强。黛玉听微微冷笑，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他呀，我哪敢挑他呢？宝玉真怕黛玉说出什么尖刻话传到宝钗耳朵里，所以不等他把话说完，急忙用话岔开，哎，行了，说点别的。湘云笑着说，我这辈子是赶不上你了，黛玉姐姐，我祝贺你呀，找一个像我这样咬舌的姐夫，时时刻刻叫你听哎呀饿呀。阿弥陀佛，那才是现世现报呢。一句话说的宝玉黛玉都笑了，湘云转身就跑，黛玉随后就追，追到了门前，宝玉插手把门框一挡，哎，饶他这回吧。黛玉说，不行，我若饶了他，他下回还说我，我非打他不可。哎，别动。湘云见宝玉把他拦住，黛玉出不来，又回来了，好姐姐，饶我这回吧，你就多听点爱饿吧。就在这阵儿，宝钗来到湘云身后，哎，你们两个看在宝兄的份上就算了吧。黛玉说，不行，你们串通一气都戏弄我。宝玉说，谁敢戏弄你呀？你要不学的，他能说你吗？四个人正难分解，有人来请他们用饭，这几个人才奔前边吃饭，吃完饭，湘云就在宝玉陪同下到黛玉房中休息。 宝玉一直陪他们说笑，直到二更天，袭人来催了几次，宝玉才回自己房中安歇。次日天光一放亮，宝玉又披着衣服，踏着鞋来到黛玉房中，见黛玉和祥云两人还睡呢。黛玉裹着一床红绫被，严严实实，稳稳当当的。祥云睡觉都不老实，把被子只盖到七胸，一把青丝拖在枕边，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子外边，还带着两只金镯子。宝玉点点头，嘿，这祥云睡觉还不老实，回头风吹着了，又该喊肩膀子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地替他盖上。这阵儿黛玉醒了，觉得有人，就猜着是宝玉，翻身一看，果然是他。哎，这么早跑来干什么？宝玉说，还早啊，你起来瞧瞧。嗨，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宝玉转身出去了。黛玉起来又叫醒湘云，两人穿好衣服，宝玉又进来了，他回身就坐在梳妆台旁边。黛玉的丫鬟紫娟、湘云带来的丫头翠缕都进来服侍两位小姐梳洗。湘云洗完了，丫鬟要把剩水倒掉，宝玉说，哎，别倒，我就事儿洗一把，省得回去再洗了。说着走过来弯腰洗了两把，紫娟递给他香皂，宝玉说，不用，这水里的香皂沫沫就不少，不用搓了。洗了两把擦干净，又要点青盐蘸着，擦了牙漱了口。见湘云已经梳完了头，便笑呵呵地说，好妹妹，替我梳上头吧，我可梳不好。哎，你从前怎么替我梳来的？哎呀，我现在早忘了怎么梳了。宝玉说，今天我不出门，不用啊盖棺，不过打上几根散辫子就行了。妹妹，来来来，快快帮我梳上。湘云只好扶过他头替他梳，把四周的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梳一根大辫子，用红桃子系住，从发顶到辫梢一落是四根珠子，下边再来个金坠角。湘云一边编着一边说，这一颗不是原样的，原样的四颗怎么少一颗，剩三颗了？哦，不小心丢了一颗。哦，出门掉在外头了，让人捡去了。黛玉在旁边一边洗手一边冷笑，哼，也不知是真丢了还是给人镶什么带去了。宝玉也不答言，两眼睛看着镜架的梳妆东西，他顺手拿起了玩，又顺手蘸点胭脂想往口里送，他又怕史湘云看见说他，他正犹豫，湘云在身后看见了，一手抓辫子，另一手啪的一下子把宝玉手中的胭脂打掉。宝玉为什么这样爱红爱胭脂呢？红在我们中国是最美丽也是最美好的颜色，它代表喜庆，你看过年过节处处都是红，也代表花朵，也代表美人，美女的打扮就叫红妆。正所谓，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打扮又离不开胭脂，这脂在我国诗词中联想极为丰富。胭脂，红色，咱们这书叫《红楼梦》。红呢是建筑颜色，楼这是中国古代二层精美的小建筑，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多层封闭式的洋楼。唐诗中常把红楼作为富家女子美丽少女住处。且说湘云不让宝玉吃胭脂，就在这阵儿，袭人走进来，一看这情景，知道宝玉在这梳洗完了，自己回去开始梳洗，不过心里很不痛快。你说多巧，宝钗进来了，哎，宝兄弟呢？袭人说，他哪有在家的功夫啊，姐妹们和气也该有个分寸礼节，也不能黑着白着闹啊，我怎么劝他

震得头昏眼花，发出短促的惊叫。 哎，这回是个伪娘。 四周响起哄笑，何仔身上挨了一跤。 放开他！ 红衣怒喝一声，他已经摆脱了公子哥的拥抱。 哼，他这种货色也配？ 公子哥话没说完，脸颊上结结实实挨了一记耳光。 滚！ 红衣叫道。 叫得真爽啊。 公子哥的脸上浮现出指印，恼羞成怒，打算把红爷推进车里。红爷一脚踢到他的裤裆上，打手们正要冲上去，宾帝突然现身喊道， 警察来了。 趁着他们愣神的功夫，宾帝一把抓住红爷的胳膊突围而出。红爷大喊， 何仔！ 何仔还蜷伏在地上，一个打手踩着他的胸膛。宾帝无奈再次冲进来，这时街头真的出现了一辆巡逻警车。红爷跳起来喊， 救命！ 打手们围着哇哇怪叫的公子哥坐进车里逃走了。宾帝抓起何仔推进自己的车里，红爷坐在何仔身旁，何仔始终闭着眼睛，轿车绝尘而去。江务听了宾帝的汇报，来到东方宾馆三楼的306房间，正式见到了红爷。在江沃心目中，能打98分的女孩比照片里的模样更加美丽。尽管在新兰街受到了惊吓，却反而激发出了内在的刚力，更显出与众不同的气质。江沃有些懊悔，真应该早点见到红叶，那些冷冰冰的照片怎么比得上鲜活的少女。红叶观察到江沃对自己的兴趣，但那种兴趣不是一般性质的贪婪。红叶问，你认识我？下集当中，江沃第一次见到了红叶本人，红叶一下子就认出这就是那个曾经和何守亮谈判的江沃。红叶质疑为什么宾帝会知道他们有危险，江沃只是解释他在暗中保护红叶。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风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